但是谁伴我地老天荒，我在寻找可以会的空堂，爱在何方，我笑我始终稀罕，仍然愿意准许当天飘进梦乡，为纪念曾经巧遇上，我在寻找可以会的空堂，爱在何方，我笑我始终稀罕，仍然愿意准许当天飘进梦乡，为纪念曾经遇上。 风里雨里相依偎，

的往事难以追忆，风中花蕊生怕枯萎，我愿为你祝福。 我爱你，我心里属于你，今生今世不移。 在我心中再没有谁代替你的依偎。 我爱你，永远都是真意， 港湾不能把你忘记。 爱的希望，爱的回味，爱的往事难以追忆，风中花蕊生怕枯萎，我愿为你祝福。 我爱你，我心里属于你，今生今世不离。 在我心中再没有谁代替你的依偎。 我爱你， 属于你，今生今世不离， 在我心中再没有谁代替你的地位。 我爱你，对你付出真意，不会漂浮不定， 你要为我再想一想，我决定爱你。 失魂落魄，对你的感觉已经沉迷得太严重。我看见你的眼睛，我真是不明白，像这样的风景该怎么说，就像在夜里回头看见一道彩虹。我愿意看你的情绪，问你的脾气，赞美你的脸红，找你的心情，点你的伤口，拥抱你的寂寞，让我相信有上帝目睹了奇迹。 Oh how I love you so，怎么说，就像在夜里回头看见一道彩虹。请让我看你的情绪，闻你的脾气，赞美你的脸红，尝你的心情，点你的伤口，拥抱你的寂寞，让相信有上帝目睹了奇迹。 Oh how I love you so，我愿意看你的

处境来度过。对你认着紧，但痛心，无奈爱在最后最终转交别人。难难长夜深，梦更深。 只有在梦里相遇。